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因为咧，啱啱咧就佢哋录完三教九流啊，打风之前嗱嗱声录定下个礼拜嘅存货。 系啊，所以件衫就系咁嘅款。 系啊，你头先你睇下，我哋网红肥仔 Peter 哥几犀利啊！你又金链又玉又金额，乜都出齐啦！哇，真系而家真系唔同咗，新同之前做嗰两集真系两个人啊！哇，着件衫几有型啊，收晒腰。 而家我相当妒忌佢噶，个个都话佢做得好过我啊！我而家准备飞咗佢啊，咁搞法点搞啊？我而家嘅六十岁嘅志愿系做网红啊嘛。 系啊 ，KOL。 冇错啦，咁一拍档就整件咁嘅嘢埋，你咩态度啫？而家啊，我又唔知佢咩质地喎。啊，咁样搞法就冇得搞喎，大佬啊，飞得噶，虽然几十年老友啫，啊，而家佢仲喺出边啊，听唔听到噶？ 听 听啊，听到诶，听到咪听到咯，唔嬲我啦，反正 系啊。喂，讲翻咁啊，中港车， 嗯， 咁诶，月饼卖晒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啊，敏迪健康食品继续洗头水啊。我哋咧做呢个节目咧有个附带条件嘅，我真系请紧泥头车司机啊，唔系内运出街嘅两万零蚊啊，系有兴趣真系联络我各位嘅。中港车司机嗱，讲一讲，我咧就好少受兵仔气，即系揸车啦，虽然揸两年啊，海关你就受过，边防嘅嘢就冇添，因为同佢冇接触噶嘛，吓咁、啊，但系你话大口岸嗱，我成世人啊，净系过个大口岸嘅啫，文锦岛我未去过， 嗯、 啊咁诶，深圳湾啊揸客车去过， 嗯。 又可以去个皇岗，一个时曾经租咗个位私家车做皇岗同埋深圳湾都行得嘅。咁你话啦，啊，我成日执私科嘅，无厘头都调查科嘅、嗯，你多唔多濑呢啲嘢？ 哦，调查科好闲啫，执私科嗰啲系唔知佢搞乜嘢嘅，总唔知就喐下就科长仔女，调查科啊，调查完啦。哦，有啲问题喎、啊，执私科咁啊，跟住再搞两搞，翻屋企啦，乜科都冇，冇事。 咁我又话啦， 嗱、啊，再呢啲咧，海关咧都有啲谱嘅，跟下程序啊，即系你掉俾我，掉俾你啦吓。咁但系边防咧就真系冇嘅噃。嗱、啊，你啊应该未上路嘅可能。海关查完车，铲车运作就660，一直围 系。 咁我过完海关，佢铲晒出嚟睇噶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过边防佢又踢你买查车，边防又查车，系啊，660。咁样点样咧？踢你埋一台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就佢哋一个咁样嘅 L 型咁啦，曲尺型啦吓。咁呢边海关查咯，就呢班人啦吓。查完你啦，你又揸咗佢出嚟过翻个海关，咁啊穿过去咧就边防啦，边防又查你，咁啊停喺呢个曲尺呢边，咁啊呢班查货先头同你搬货班人咧，就揸住部铲车，嘎， 我又再 又系你，诶、哎，我话嘿，真系好啦，又系我660啊，加660，咁你话几开心咧？大把钱搵。 呢、这个咧，我真系唔知啊。边防嘅气我好少受，但系海关咧，因为我以前打工啦，即系打工嘅时候咧，即系打一童工，好多时候咧，十家八家货重上， 嗯， 中嘅机会咧好高。是但有个，因为我哋做司机嘅啫嘛，佢百分单都靠我自己去作古仔嘅啫嘛，加减数嘅啫嘛，系咪啊？几多吨几多吨，你嗰度报几多，加埋呢张报关单点填？要有文化先做得中港车司机嘅冚家铲，屌你老母又要数学叻，十加八加货个总值几多钱？呢加货几多钱？佢最惨一加货里面唔系得项目噶嘛，有七八样项目，你要加佢总数几多钱啱唔啱？跟住个重量啱啱最惨咪重量，系咪啊？跟住下低总重量几多？吓咁啊过重磅啊，即系你知啦，喺香港嗰边过完重磅之后。要夹返条数㗎嘛。 係啊，车底几重，行行几多，全唔全知㗎。 啊，如果唔係明明咦点解会争咗三五百公斤嘅，喂咁你自己要作数啦。唔係你係中 Q 硬。一查咁又唔使搞㗎啦。我嗰陣时呢即係打工嘅时候啦，重上重落。 实有间种。 嗯， 佢种电脑种一家，你都仆街噶嘛？ 嗯， 你十一家伙轮流嚟种呢十一次啦，系咪啊？十一家伙，十一个铺头，咪、 嗯、 种咯吓，好、啊、麻烦。一到埋茶车台咧，个人就静晒啦。 所以咧，你讲嘅呢啲咧，都唔算题外话嚟嘅，都系中港车司机啦。咁我哋揸拖头嗰阵时去惠州，咁啊孭只廿尺柜上惠州啊，塑胶粒。啊，重到死啦！吓、啊，十八吨啊，咁啊，冚冚冚去咯，准备啊由呢个新墟啊，即系龙岗平地新墟，咁啊跟住上高速，咁啊去惠州拆关咯，咁啊有部三吨仔，真系三吨仔嚟嘅，咣咣咣咣咣，咁啊过我头咯，嗌机，阿师兄你喺边啊？我回惠州，我都系啊，赶拆关啊，我系啊。你车有几钱啊？咁一只廿尺重柜，我3000蚊到啦，唔系啩咁平？我而家啲车嘢得3800几啦，哇，唔系啩？吓、啊，三吨仔你咩啊？吨领嘢货嘅啫， 重上几家货？ 我一家货收500嘅咋，有啲收300嘅咋，掟一个纸箱、两个纸箱上嚟都有噶。 系啊， 啊，咁啊。你话你就譬如得十一家货或者几多家货，你虽然好麻烦查货，不但系你有来回货就好好揾噶咯。 但成日鸡啊嘛， 做揸得中港车就预咗噶。你有阵时啲师兄明明唔鸡，你做瓜自己啦。今晚有节目，大佬。 咁啊系，都话啦，揸拖头就简单啲嘅，就冇呢、這 个 蹲车咁麻烦嘅，因为咧好白。尤其咧，你收得十家八家嘅货，赶风冲上去封夜关，即系过关啊！黄江，喂，揸住呢啲嘢，你都知噶啦，十几人系咁过嚟，摆低几多件几多件，好紧张啊！一过唔到，黄江又要鸡啦，啊，10点钟收皮，咁咪即系又要鸡，啊，一听到鸡字，咁啊老细又要听朝早又要晨咁早落嚟，全程高速砰砰声踩上去，跟住又赶翻落嚟，所以系难嘅。同埋其实做中港车咧，你话你最差车个最厌恶嘅系咩？ 谂谂先吓，哦。我有一段时间车废胶料嘅， 算唔算厌恶？ 咁唔臭啊，真嘅。你咁样讲啊，生牛气， 真系，好嘢，真系。我嗰次见到就系我咁大个仔，我喺隔篱，即系我哋做美斯特啦，间皮具厂啦，美国好出名。咁佢车身都属牛皮嘅，咁咧但系咧就封关上，咁咧隔篱有架车就生牛皮，成柜都系，咁啊个海关就唔开嘅，咁我就问嗰个人，喂，点解海关唔开啊？佢话生牛皮唔开得个， 焗 Q 死你啊！仲有臭啦，有血水啦，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哋生牛皮咧，即系你未入行啊？咁啊，过去嗰个消毒槽。嗰阵时有个消毒槽嘅，就个消毒槽 真消毒槽， 系唔诶消咩毒啊？佢消你咩毒咧？就消你嗰啲车胎，嗰车胎碌过，即系你香港行过笪地咧，你就有菌嘅。你上嚟大陆即系要消消毒先，咁啊嗰个洗碌池 系啦， 咁样咧佢就定期咧就唔知加啲咩消毒水落去嗰啲洗碌池嗰度咧，就好似有个氹咁啊，你头碌尾碌咁啊，慢慢经过啦吓。咁如果你嗰啲车嘢有问题嘅咧，要消毒嘅咧。咁佢就香港做嗰啲都有噶，香港货柜码头啊、城啊都有噶。嗰啲咩亚洲杀虫咧，就同你搵嗰啲杀虫一樽樽嘅，咁啊插落你柜入边咧，就打几多樽入去咧，咁啊喺入边消毒。尤其是澳洲嘅货啊，嚟到香港入货柜码头之前咧，就要做消毒。 亚洲杀虫 咁啊，跟住咧就粘晒嗰啲骷髅头嗰啲咁嘅纸啊，粘啲骷髅头纸喺度，咁啊证明呢只柜咧消咗毒嘅，有埋证书嘅。咁喺大陆都系一样嘅啫。不过佢喷嗰啲咧就咩嚟嘅就冇人知噶。总言之咧，佢消完毒之后咧，你去到卸货咧，嗰啲虫虫喐下喐下嘅，啊就系咁啦。咁啲生牛皮咧，你一打开你好发，你唔开噶。即系如果佢有，即系如果海关如果查你嘅生牛皮咧，佢真系好大勇气。其实嗰阵时你孭车黄金上去都得，好大勇气嘅，臭到你冤。我哋一去到话望牛墩，即系东莞啊，系啦。 冇人睇你㗎，我一停低架车走㗎啦，大佬。你根本上喺个柜尾渗啲血水出嚟嘅。是吗？那只柜喺外国嚟到，你点搞啊？ 啲藻虫啊、牛啊，咩都有。我因为咧，点解我咧，我对生牛皮好印象好深咧？因为去美斯特，即系落货啦，落货咧就食饭，咁咧就原来咧就喺四会咧有四五间咧系制牛皮厂， 系。 咁咧就阿聪啦，即系嗰时候个报关员阿聪，我话带你去睇下，屌你睇有冇机会做到啦。咁搵架车去到，哇！厂门口都未入到去，已经顶唔住嗰阵味真系。 根本上呢啲咧，以前啊香港咧有做啦，生牛皮啊，咁啊跟住上大陆啦，越搬就越远。好似听讲话，而家唔知仲有冇，应该冇噶啦，因为最后去到广西噶啦，连广西都俾你污染埋，冇得搞噶啦。即照我所知就已经去到望牛墩东莞一路咁样上㗎啦，已经。即佢俾你赶走，你做废胶料啦，嗰啲废五金啦，越搬越远㗎啦已经。你而家呢度唔俾你做㗎，因为真係污染咗嗰啲河啊城啊各样嘢，你睇下洗嗰啲牛皮落嗰啲污水臭到冤嘅，都唔知点搞。我哋一话落货，喂大佬，落完货佢搵条几条大水喉开行嚟洗柜啊，都要打开两道门，有牌都唔走得。咁你话打开两道门就点啊？我啲柜门咁打开咗，佢搵晒铁链啊绑死佢啦，一路行一路吹风，等佢吹翻干只柜，唔系你加唔到柜嘅只柜湿，要吹翻干佢。咁咪一路行开大两边门，由东莞望牛墩一路出到嚟，喺黄冈过关，一路去到货柜码头或者交仓仔，交啲外围仓，都系全程打喺度门噶啦。最好咧就摆埋一边，就冇味啊，干味啊，嗰只柜啊，咁啊，全部搞干净晒啦，好啦，你先至去。如果唔系你去到人哋唔收你，我话你只柜咁大阵味啊，咁臭嘅，又要收你唔知咩钱噶啦。到时你啊个银包好似成日都要袋住一大嚿钱准备俾钱咁。所以一做呢啲咧，你先问我话厌恶咧，一听到谂下谂下，哎呀系，我做过一次，一千零一次咁大把生牛皮，所以印象深刻，冇得做，唔好搞，又唔系发咗达，做咩咁样做法啫？又唔系贵啲嘅， 系啊，又系咁嘅钱，运费啫嘛，关咩事啊？你拖乜嘢，我都系收你运费啫嘛， 系啊， 下边好似口岸咁嗱，直检，屌你老母，一阵间就话加拿大。针叶虫我其实未见过，咁永远都要消毒，又系要过嗰个嘢，跟住攞张证书，我又唔知噶。嗱，譬如好似直检，咁我都系讲开美斯特呢间厂，长期就唔系韩国嘅皮，就阿根廷嘅皮、意大利嘅皮三种嘅啫。唔知点纠解，韩国嘅皮入口咧成日要消毒嘅， 嗯， 但系从来就冇开过个柜门。 又冇喷过杀虫剂， 又冇喷过杀虫剂，总之佢俾钱佢就俾张消毒证你成咗噶啦。咁我成日都觉得奇怪，点解咁嘅咧？好似又话哎呀，而家胶卡板好啦，嗰阵时木板一话加拿大，哎有针叶虫又要消毒， 嗯、 又冇喷嘢又冇成，咁又签张证做乜 Q 嘅咧？ 收钱咯，纯收钱嘅啫嘛，其实就开个名目嚟收你钱，即系我要抢啊，我都要 抢单， 系啦，即系好，即系。点样讲呢，即系好正式咁，我真系收你钱，我有单有据俾你嘅，你翻去报销啦。咁其实嗰啲开厂嗰啲老细个个一踏只脚上去咧，就开始呢个噩梦就嚟噶啦，就唔系龙岗嗰阵时，龙岗啊，好多人都知道龙岗噶啦，好出名噶，有个对联啊，今天就借你一杯水，明天还你一桶油啊，龙岗啊。整个咁嘅对联出嚟啊！我哋嗰阵时望住佢啲笑啦，我哋初初上路冇几耐，都即系知道大陆嗰啲扑街嘢已经笑噶啦。啊，今朝啊，攞你一杯水啊，明天啊，连油都抽干你啊！啊，今时今日都唔系今时今日啦，不停发生紧嘅，你连渣都冇啊！你唔好话即系啲猪肉啊，渣完油，咁你谂住油俾人抽咗，我都食够嗰啲 猪油渣 啊，猪油渣啦，冇 ，sorry。怕个啰柚自己走得啦，乜都冇，渣都冇，所以就走得快好世界。你而家你睇到啲有钱佬，砰砰声走，几醒目。 而家啲厂啊，台湾厂咪唔俾走， 啊、跟住咪出新聞囉，话你嗰陣时係攞咗我嘅优惠政策，而家你設厂你要呕返啲钱俾我，你老母咁都讲得出。 咁你嗰陣时签人哋嘅时候，你话俾佢听，话俾人听，你第日走嘅时候你要赔返俾我㗎嘛。 哦、啊、所以都话啦，乞衣就真係乞衣，下次返嚟。